这样放手，却又没有理由继续紧握。还多久还能再爱？爱多久？是否就什么都不说，看着爱在沉默里无疾而终？

息难平难息，欺骗自己满心满意，梦的世界目眩神迷，背叛自己不是我愿意，身不由己回味不已，伤害自己不知所以，梦中有意目眩神迷，出卖自己不是我愿意，身不由己如此而已，说服自己不该沉迷，却无从说起，

Yeah.